命偶风云会，印谈雨露旁。风云歌，主持陶杰、白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欢迎各位咧准时埋位收听风云快讯，多谢各位嘅支持，本人陶杰嘅批准同埋白伟聪咧，亦都系非常之感谢同埋欢迎各位嘅加入嘅。咁呢两日咧，国际社会咧已经唔得闲理会啊，四川呢个所谓江油嘅啊欺凌事件嘅暴乱，因为仲有一件啊系更加结啊嘅陨石撞地球型啊嘅超级财金车祸大丑闻咧，就喺澳洲嘅雪梨爆发。咁啊，或者众所周知啦，吓呢件事咧就其实发生咗系几日之前噶啦。就是一个叫做杨澜澜的中国超级少女大富豪，因为她只是得23岁，在7月29号那晚那朝的凌晨3点半，在澳洲的雪梨揸住架是限量版的白色劳斯莱斯，迎面呢就是她行错线，就撼向一架黑色的奔驰。咁啊 ，Benz 啊，上边咧啊，载住嗰个人咧系澳洲嘅一个著名嘅电台主持人，即系西人。咁咧就架车咧系撞到烂晒。咁啊，因为佢系劳斯莱斯啊，杨澜澜咧就冇事，就佢嗰个司机咧就撞碎咗髋骨同埋一只脚。但系咧跟住啊，仲犀利，警察到场。就见到咧，系咁勇猛，炮弹飞车，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超级限量版俾呢个中国女子咧，系攞嚟当鸡蛋啊，系高墙之间攞嚟当鸡蛋冚高墙之后，当然咧系充满敬意咁样咧，就邀请佢落车，就要求佢咧系循例做一个咧系酒精测试，即叫个司机。点知咧，被该司机咧系严正拒绝，哇，真系犀利啊！咁跟住咧，啊，一番扰攘，呢、這个中国嘅阿杨澜澜超级首富咧就不幸啊，就被澳洲嘅白人警方咧系即时咧系擒拿。咁啊，但系去到警署咧，就即时咧就保释。咁啊，保释几多钱咧？就吓，而家传言满天飞，只不过原来踢爆嗱，未经证实啊。呢位杨澜澜嘅中国超级女富豪，净系现金咧就已经有2000多亿嘅澳币，就存喺澳洲嘅银行。嗱，咁啊事件咧出嚟就震动，首先就全过澳洲，嗰啲记者即刻追访，但系点知佢咧就粒声唔出。我哋睇睇咧喺大陆嘅抖音啊传播嘅呢个片段先。 Drunk behind the wheel of a Rolls Royce when she crashed into another vehicle at Rose Bay in the early hours of this morning, police say the 23-year-old refused to undergo a further breath test in custody. Her car, worth around $1 million, now a write-off. She clearly hasn't heard of stealth wealth. What happened last night? But Lan Lan Yang didn't look happy to see cameras as she left Waverley Police Station. Can you tell us how you're feeling today? The 23-year-old was allegedly behind the wheel of a Tiffany Blue Rolls Royce, thought to be worth around $1 million, when it slammed head-on into a Mercedes-Benz on New South Head Road in the early hours of this morning. Chauffeur George Plasaris was trapped inside his van for an hour.The 52-year-old eventually cut free and taken to hospital with serious neck, back and leg injuries. Yang, flanked by two police officers, was arrested after allegedly returning a positive roadside breath test. However, back at the station, police claim she was uncooperative, refusing a secondary test. Anything you... 咁呢就保释呢就候审，喺呢个时候柳暗花明。突然间咧，事态咧系有新进展，就系咧8月8号，中国政府咧系经呢个新浪啊等媒传媒嘅报道，就系咧向澳洲矿业嘅巨头福特斯克金属集团 係提供一筆咧係價值142億人民幣，大約20億美元嘅貸款。嗱，呢筆人民幣嘅貸款咧係澳洲企業嘅史上嘅第一件大事。參與方包括中國、澳洲同埋咧係轉移帳戶嘅跨國銀行。咁呢一間咧澳洲嘅叫福特斯克嘅金屬集團咧就好高興咁表示啊，呢筆貸款就得以與中國嘅供應商合作，就咧係推動呢個所謂嘅脱碳計劃、綠色能源佈局。加速咧呢間澳洲嘅集團咧，由全球鐵礦石開採商向綠色能源巨頭嘅轉型。嗱，點解咧呢件事咁巧合呢？就因為初步踢爆，就呢一位叫做楊蘭蘭嘅超級女富豪咧，係喺澳洲嗰度咧係做鐵礦石嘅生意。佢早已經收購咗咧大量嘅鐵礦石，而且咧經佢中介。是向中國出口，咁中間到底話鐵礦石就唔係阿貓阿狗咧都做得到嘅，呢啲一定要咧係隻手遮天。嗱，首先就好多人問啦，點解啊佢有2000億嘅澳元可以存喺澳洲嘅銀行呢？因為咧，眾所周知，你而家要去澳洲、加拿大、英國啊、美國嗰啲銀行，你揸住。唔好讲话2000亿啊，你揸住啊20000啊，甚至系2000澳币啊，走入去开个户口咧，都遭到阿支阿助，问长问短，系嘛？盘三就错四，就当你系贼，因为咧而家喺美国严厉嘅反洗钱啊嘅金融条例之下，开个户口咧由0到1咧系绝不容易嘅。系嘛？查你祖宗三代，任何一家銀行都係防止咧，你係洗黑錢。咁啊奇怪咯喎，點解啊？呢個叫楊蘭蘭嘅中國奇女子可以將2000几亿，唉，唔好當咁多啦，當你誇張啦。啊，五折啦，都有1000几亿。係啊，再五折咧，都500几亿。再五折咧，唉，我當你250亿澳元啊，現金啊！250亿澳元乘6，6×2=30，6×2=12，哇，都有啊1500亿啊，相对于人民币或者澳洲，现兜兜放喺澳洲嘅银行，咁呢啲澳洲记者就好蠢嘅，四围咁问呢个系边个？边个？变乜差果啊？你就梗系问澳洲总理啊！啊！呢个啱啱访问完中国呢个左翼嘅工党政府首领叫做阿巴尼斯，系嘛？第二就系问澳洲嘅国会，第三就系问澳洲情报局，第四就系问澳洲入境处，第五就系问澳洲嘅金融监管当局。呢个中国女人有咩把炮可以将咧？系数以千亿计嘅现金。是移入嚟澳洲銀行，當一般嘅平民，你想將20000澳洲纸咧，係想開個户口咧，都難過登天。嗱，而家已經係2025年，再喺度抨擊咧，話中國貪污啊、官二代啊，呢個女人啊，係個老豆到底係邊個啊？係至少啊，係呢個咧中央啊，係咪政治局委員嗰級？呢啲毫無意義。佢做呢啲事係絕對正常。因为他是一个中国人，他有后台，他有靠山。正如我们上两集讲过，中国是一个丛林国家，只要你把炮在一个动物的食物链那里是占据上游，你将那13亿中国人当是畜生或者韭菜这样是去嚼食的话，你厉害，你就对，你可以呢是运送数以百亿计的外汇呢，是将它运送去西方文明国家。就问题是澳洲你怎样接收这笔钱呢？没有澳洲政府的绿灯和合作，这笔钱怎样运到澳洲呢？所以罪魁祸首就是澳洲政府，不是中国。中国没有做错任何事。我们讲 follow the money， 这个杨蘭蘭更加是受害人。 你话哇，佢揸架劳斯莱斯好折堕，你觉得折堕啫？吓，中国人民觉得咧系扬眉吐气，因为呢个系历史上第一次有一个黄皮肤嘅炎黄子孙够胆揸住个限量版嘅劳斯莱斯冚埋去一个西人嗰架啊呢、這个 Benz 嗰度。哇！其石破天惊之处，我认为绝对不下于李小龙喺嗰度精武门嗰度，一脚踢烂嗰个东亚病夫嗰个牌匾。哇！嗰阵时啊，四十几年前啊，呢套戏喺香港上映，啊，啲香港人睇到咧热血澎湃，大声叫好。啊！即系而家你睇到中国人真系犀利嘅，系嘛？嗱，呢件事咧，我哋来龙去脉咧。啊！我哋有一个娱乐性嘅嗰个角度，你点睇咧？阿鲍生 系咁啊！首先咧，我觉得有钱就唔系罪嚟嘅，极度有钱更加唔系罪嚟嘅，因为咧呢个世界有钱人咧好多，我哋穷人咧就可能限制咗我哋嘅想象，所以咧觉得咧咁多钱咧就一定系有问题。咁首先咧，我就觉得咧嗱，如果正如网络上边所封存佢有拥有咁多现金，同埋咧封存佢本人或者佢嘅家族咧系做铁矿石生意咧，我觉得都冇问题。问题系咩咧？问题第一喺个网络上边咧，据说啊就冇办法查到呢个人咧嘅记录，即系譬如话佢冇 Facebook 啦，冇 X 啦嘅平台啦，啊佢嘅父母系边个啦，啊或者系咧佢嘅读书记录啦。啊！佢嗰个社交嘅电子嘅痕迹咧系全无嘅。嗱、啊，呢、這个对于一个廿零岁嘅女子嚟讲咧系匪夷所思。大家都知道噶啦，即系譬如话好多呢啲吓出生喺千禧年后边嘅人咧，全部佢哋啊都系啊网络上边嘅动物嚟噶嘛。点解刻意地咧就有人或者佢自己抹去晒所有呢啲电子记录咧？呢、這个唔明白啊！呢、這个首先第一疑点。第二个疑点就系、是。其实就算有钱人啊，我唔理佢系有几多亿嘅身家啦，全部揸现金或者系将呢啲钱咧全部变成现金存喺银行，嗱呢个系极度咧奇怪嘅事嚟嘅。嗱，因为咧有钱人咧系最容易钱搵钱，或者佢会咧将个资产配置咧系比较分薄个风险啊。如果净系揸现金咧，其实系会贬值嘅。因为而家全球嘅利率咧，亦都唔系特别高啦，开始所谓进入减息嘅周期啦。你摆喺银行里边，我唔知佢系摆喺活期啊，定系呢啲定期啦。咁啊，但系咧，照计啊，呢个世界有更加多嘅投资渠道啊。嗱，唔好讲到 Bitcoin 呢啲咁高危嘅大上大落啦，甚至你放喺债券啊，放喺物业啊，或者系放喺其他嘅呢啲艺术品啊嘅市场里边咧。呢幾千億嘅錢咧，可能隨時咧佢滾動得更加多，所以咧其實佢有錢唔出奇，有錢嘅狀態出奇，就係咧佢冇一個令到人可以知道佢嘅記錄啦，同埋咧呢個全部揸現金。仲有第三點就係，如果既然佢喺屋企係做鐵礦石嘅，咁依間鐵礦石嘅 agent 啊，或者叫做中間人好、白手套好、代理商好。姓甚名誰呢間公司？呢間公司嘅組成嘅持股啊、註冊啊係乜嘢呢？喂，依、這個係應該係公開喎、啊，鐵礦石唔係依個這個鴉片喎、啊，唔係啊呢、這個毒品喎、啊，唔需要咧鬼鬼祟祟喎，正正常常可以做一個轉口啊或者出口嘅公司啊，咁依啲係應該係公開噶嘛，網上邊係查到，如果佢係一個股東或者佢係。啊！呢間公司嘅持有人咁光明正大，佢公司幫中國政府去轉運，唔理佢背後係咪權貴啊，唔重要，咁都應該有記錄噶，但係都冇喎。啊！呢啲全部係傳言嚟嘅，所以而家個問題係唔係佢有錢，亦都唔係佢擁有嘅嗰架咧 Tiffany 六嘅勞斯萊斯，價值700万，屋企仲有另外一架，而係背後咧，好似呢個人咧。是完全咧，系突然间空降喺澳洲嘅大陆上边，而银行拥有咧一个咁庞大嘅存款。如果属实嘅话吓，咁啊而背后咧，澳洲政府咧到现时为止啊，系冇任何嘅表态，只系媒体里边猜测。当然中国政府唔需要讲嘢啦，虽然佢系中国人，咁同中国政府嘅关系系如何咧？可能呢个唔方便透露，但系呢啲都可以属于商业秘密啦。咁所以而家个问题咧就系，究竟杨澜澜何许人也咧？究竟佢点解 可以咧掌握咁大部分嘅財富，同埋咧個保釋金係咁高咧？嗱，呢啲係一連串嘅問題咧，只不過係個問題嘅開端嚟嘅，陶生。 所以咧，冤有頭債有主，第一個詢問嘅對象就係澳洲政府。澳洲總理阿巴尼斯應該即時召開記者會，向澳洲同埋全世界解釋點解會有咁多巨款可以入到去澳洲嘅銀行，同埋點解有一個咁嘅炎黃子孫係可以成為澳洲公民，而且雪梨最貴價嘅無敵海景地段咧，係買咗間豪宅，價值幾百萬澳洲元。是有270度的无敌海景，是不是？咁咧，你唔宣布咧，啲大陆人就胡乱咧，系去人肉起底啦。嗱，据说其中一个说法就非常戏剧性，话杨澜澜嘅老豆咧系环卫，即系环保卫生工人，佢阿妈咧仲离奇，喺超级市场打工，是打工是做收银员呢，定是做拖地工人，定洗厕所就不知道，总之是超级市场打工，是吧？如果是这样呢，即是他老豆老母是穷鬼来的。穷鬼呢，他23岁竟然有2000亿澳元。要这样的逻辑演绎呢，我们记得如果是这样，前几天呢在四川呢，那个自称是被三四个同学欺凌，那个叫做赖静涵啊，那个女生咧，话佢老豆老母是聋哑人士，系嘛？咁聋哑得嚟，可能佢老豆老母咧，就系呢个中国巨富啊，譬如话系马云啦，又或者咧潘石屹都唔出奇，因为大陆啲事真系好离奇，老豆老母好穷，咁个女2000几亿身家，咁啊年方23岁。咁除非咧，佢花容月貌咧，好似西施咁靓，又或者咧，佢个样咧系范冰冰加李冰冰加赵薇，身材咧就仲正过最近呢个西方白人女明星，因为一个牛仔裤出晒风头嘅嗰个叫做 Sydney Sweeney， 咁啊睇个样又唔系噃，个相嗰度咧见到，嗱呢幅相咧佢就戴住个渔夫帽。系嘛，咁啊揸住个纸杯，系嘛，相当之猥琐啦。隔篱嗰男人咧，应该系佢个司机，咁嘅样唔可以讲话猪扒。你话值唔值啊？千百亿嘅身家咧，如果佢阿妈喺超级市场打工嘅话，咁我邀请咧，系全香港风云谷嘅男人咧，嗱，你个手机唔好净系听声，睇一睇，欣赏下佢个样。佢话佢老母啊。是在超级市场做清洁工人，那你信不信呢？他的颜值可以被有钱佬包到他几千亿呢？是吧？是的话， Donald Trump 的女儿那就值成几十万亿， Ivanka， 是吧？啱啱我们逻辑演绎啦，是吧？所以呢，就现在这笔贷款呢，就竟然是由中国是即时傍水给澳洲政府。是不是被人质疑掩口费掩哪个把口，跟着澳洲政府是不是跟着继续无声出，因为这个世界要讲公道，现在阿猫阿狗任何人走去开个银行口难过登天，给这些这么多钱怎样入到来，同埋在几个月之前为什么中国可以长驱直入，使个炮舰去到澳洲进入佢嘅经济领海，然后咧系嗨过塔斯凡万尼亚，澳洲呢个南部嘅岛聚系属于澳洲领土范围。而啊，澳洲政府好似死狗咁嘅样咧，系嘛点头哈腰，系向中国咧系进贡，系嘛就派出佢嗰个澳洲总理咧系走去咧做晒契弟 ，OK， 系嘛？哇！呢个好 QK 喎，因为你知道澳洲100年前吓白澳政策吓雇佣嗰啲咁嘅中国台山好多去嗰啲咁嘅雇呢咧踢啰柚噶喎吓，你好种族歧视喎，哇！而家变咗天朝上国，当然令到中国人好兴奋啦。我睇呢啲事咧就要正能量吓，你唔好去质疑嗰2000几亿系点得嚟，点得嚟唔关中国人事。 唔关你班韭菜事，你继续入富士康挨你嘅血汗工，但系成件事对于每一个中国人咧，嗰个形象系有所提升，因为历史上未曾试过有人啊揸架咁嘅劳斯莱斯限量限量版，蓄意咧系去撞车，跟住个司机拒绝酒精测试，佢有咩把炮啊拒绝？系嘛？佢系咪同嗰澳洲两个白人警员讲：你敢唔敢测试我？跟住你知唔知咧？我老细系边个？跟住出事嗰个手提电话，你唔知啊？嗱，你打个电话俾澳洲总理吓阿巴尼斯，嗱呢个就系佢嘅手提电话。你问一问你嘅澳洲总理，我哋小姐系边个？我系边个先？嗱，当时一定抛掷嗰两个警员，跟住咧。嗰兩個警員一睇，真係打手提電話，打完哇面色都轉曬，即時立正敬禮 ，sorry 對唔住，我哋唔敢唔會再向你測試酒精啦。但係個司機話：喂，你嚇親我，跟住一人刮兩巴，仲犀利啊，係嘛？ 楊蘭蘭何許人也？或者佢個父母係邊個？而家暫時咧都未能夠證實啦。 工人啊， 係佢話啦。咁但係咧。佢陪佢保釋出嚟嗰個高大威猛嘅男士咧，有少少金毛呢、這個，大家睇睇相咧，就有人起佢底喎、就查到佢咧，話佢係14歲入嵩山少林寺習武喎，係釋永信嘅人喎、所以咧，楊蘭蘭呢單嘢咧，可能同釋永信嘅背景會唔會有關係啊？呢、這個唔知道，但係有人查到，就18歲服役喺。武警队总队，跟住咧就入咗去啊成都嘅体院里边学散打，咁啊3次获得世界搏击对抗赛冠军，武英级运动员，后来历任特警队长、刑警，咁啊做警察10多年咧，就获得好多个咩2等功、3等功嘅，咁呢个咧都系一个咧猛人，咁所以咧佢贴身啊帮阿杨澜澜去做保镖咧。照計楊蘭蘭的背景都是不簡單啦，冇理由是普通一個工人子弟或者農民子弟可以得到呢個武警武英級運動員的保鏢去貼身保護，所以咧嗱查唔到佢嘅背景，但是查到佢個保鏢的背景咁猛喎，陶生，而且咧可以上訴到去少林寺出身喎，咁啊唔知道會唔會咧同阿釋永信咧係有多少關係啦？ 呢個師徒關係啦。呢、這個好明顯啦，係嘛？咁所以而家呢件事咧，我相信都唔止係澳洲嘅，係、應該係五眼聯盟嘅事啊，係嘛？這個五眼聯盟咧，就應該大佬咧係美國 Donald Trump 應該咧趌個頭過嚟望一望，哇咩事啊？咁多水嚇，唔怪得你澳洲最近跪低曬啦，係嘛？你嗰個達爾文港啊，就竟然咧嚇、就租咗俾中國99年。咁然後竟然咧，你阿巴尼斯咧就一度想收翻，你憑乜嘢啊？係嘛？呢個世界你睇下邊個錢多就邊個話事噶嘛？係嘛？咁所以而家裏邊啊查無此人啊咩嘢？呢個咧責任100%喺澳洲政府嗰度，冇得走噶啦！啊唔好轉移視線，猛話大陸嘅貪污腐化點得人驚啊？係嘛？呢啲一概無關。就是問澳洲政府，就是這麼簡單的。因為呢以釋除、全世界每一個銀行戶口、的普通市民的疑慮，為什麼我們的人開戶口這麼難？為什麼呢是有一個這樣的23歲相貌平平的中國女子是可以搬到據說2000億澳元就入到間澳洲銀行？沒那麼多，沒那麼多，那多錢？是不是200億定是1000億？咁你新闻资讯自由㗎嘛，澳洲政府唔开个记者会好似讲唔通囉，係咪呀白生？ 係咁，但係截至现时为止呢，就澳洲当局都冇乜嘢呢表态，亦都冇对佢嘅案件有任何声明。咁但係呢中国大陆嘅微信呢，哇就烧到冚冚声，因为呢你都知啦，中国人呢都仇富㗎嘛。覺得咧佢咁多錢咧，一定係咧就喺中國裏邊咧就運出去或者賺翻嚟嘅。咁啊，覺得咧依啲人咧就應該要 一定要追查到底，究竟佢系咪咧刮啲民脂民膏？咁啊，而家咧网络上边咧就啊，好多人就追查，究竟杨澜澜咧究竟何许人也？咁啊，照计中国大陆啊，呢啲咁强大嘅搜索能力啊，或者系咧背景审查咧，应该好快咧就会知道。澳洲唔讲，中国大陆嗰边都会渗出嚟，究竟佢何许人也？而且有盛传咧，佢系属于上海派嘅喎，啊，呢个系其中一个传说啦，啊，就话佢系上海帮，咁啊，所以咧，上海帮嘅啊子弟，如果系咁多钱运咗出去外国咧，咁而家咧网络上边咧就系任子弹飞啦，就有一啲人咧去追查，究竟咧，究竟呢个杨澜澜系？唔係上海幫嘅其中一派嘅子弟，唔理佢紅二代定紅三代，咁啊結果咧如何咧？咁啊而家咧就等緊啊，會唔會喺網絡上邊咧，中國大陸方面咧有啲官方嘅料咧滲出嚟啊？陶生， 嗱呢個咧，我唔覺得係中國嘅責任， 呢 個絕對係澳洲嘅責任，因為咧中國一向資訊就不透明，佢行佢個社會主義制度。但是澳洲是自由世界的其中一个大的国家。澳洲有新闻自由，有第四权。而且那个责任是在澳洲那里。这二千几亿澳元所汇向的那个所汇款的那个国家不是尼日利亚，不是菲律宾，亦都不是巴布亚新几内亚那些生番那些这样的森林国家，而是澳洲。而系佢又喺澳喺雪梨嗰度咧，系买咗豪宅，咁使唔使交税？ 嗱，有一说 呢啲钱点样混入？ 未必系汇入嘅，可以系澳洲当地咧赚取嘅。嗱呢点咧 ，OK， 咁啊仲离奇。 系啦， 系向边个赚取？ 嗱，我首先第一点我就提出嚟， 你做乜嘢生意可以？ 间公司系乜嘢 啊？系开茶餐厅啊？定系开呢个重庆九甲火锅啊？ 你做铁矿石可以做十几二十年，跟住每年咧去赚啊二百几亿咁都得噶。咁但系究竟系边间公司啊？你个铁矿石系每年运输翻去中国有几多嘅量？虽然你睇翻咧近年咧中国去购买澳洲嘅铁矿石咧，呢十几二十年咧系节节上升嘅，每年啊铁矿石输入中国几千亿吨啊！咁呢个铁矿石嘅数目咧，的而且确系一个咧好大嘅中国嚟讲咧嘅入口。咁所以咧，如果佢真系做呢盘生意咧，咁赚大钱唔出奇。如果佢真系咁样赚咧，假设啊，咁佢啲钱系喺澳洲当地赚嘅，赚完之后自动入银行，干干净净，系嘛？问题只不过系点解系净系佢赚啫？所以我一开始话有钱唔系罪，极之有钱都唔系罪。而家澳洲当局啊。要控告呢個楊澜澜，最多係醉酒駕駛啦，或者佢唔肯接受酒精測試啦，依部分嘅案情。咁對於佢嘅身家財產，買豪宅有保鏢，有兩架勞斯萊斯，依個唔係罪嚟嘅，就喺自由民主社會擁有依個合法資產係冇問題嘅。而家問題就係、究竟點解依個楊澜澜喺個記錄上邊係揾唔到佢任何依啲生意啊、公司啊、個人嘅記錄？这个就反而是问题嘛， 所以不需要问中国，问澳洲。2023年澳洲对中国出口的铁矿石是多少？不是几千万吨，七亿吨啊。然后澳洲呢那边呢是狂赚呢，是至少等值人民币的六千亿。是吧，中国每年呢是使成超过一万亿元的人民币是向澳洲同埋向其他嘅，譬如巴西入口铁矿石，咁所以咧就呢个铁矿石啊，系连接中国同埋澳洲两国嗰个贸易关系嘅一条输带嚟。因为中国本土嘅铁矿石咧，那个品质差劣，大多数嘅含铁量咧只系得三四成，而澳洲铁矿石嘅含铁量咧普遍喺六成以上。譬如一根石头就有六两铁，六成啊嘛，嗰、那个含铁量咧系非常之高，所以你会悭翻咧嗰个提炼嘅成本，就仲会咧系低过将废铁回收啊，系嗰个咧系价格，系嘛？因为你将啲废铁回收咧，仲要层层嗰啲收买佬去收集。澳洲嘅铁矿咧系以露天矿为主，就开采系好容易嘅，开架大巴咧 是一架架车呢是装咗去呢，然后运去码头直接上船就可以呢是驶向中国。所以你唔好睇个地图，澳洲好似呢是离中国好远。铁矿石嗰个海运同埋呢嗰个开采运输个成本是极低的。这个不是一单是复杂的生意。除了澳洲之外，你估中国不想问俄国买咩？用啲人民币，但俄国咧个气候非常之冷嘅，系以冻土为主。佢唔系冇，佢啲铁矿石咧，因为上边嗰阵系冻土啊，就埋藏得好深嘅。所以咧，你要开发俄国嘅铁矿石咧，就要挖掘确啊呢个冻土先，成本咧系好贵。嗱，另外一个出产铁矿石嘅国家就系中亚西亚，嗰个叫哈萨克。但系咧，嗰啲铁矿集中喺山区，佢咧个铁路网系非常之落后，又冇公路，所以开采呢个哈萨克啊嘅铁矿咧，就要先修桥搭路。啊，呢个咧中国一个叫上海合作一个叫咩论坛系嘛个组织，咁啊够想打过中亚西亚嗰啲资源嘅主意咧，但系发现铁路啊、运输啊又成本高啊。系咪跟住咧？佢啲鐵礦等等係埋得好深啊，所以諗嚟諗去都係咧，係澳洲個船咧，係攞啦，係嘛？所以亞洲嘅鐵礦咧，品質好高，價錢平，運輸成本低，係咪？而且啲鐵咧一攞嚟係冶煉成鋼，嗰個成本又低，損耗少，賣得越多就狂賺得越多，因為中國係一個工業大國，買翻嚟嘅鐵礦石。是买回来卖出去的呢就是工业制成品，例如是钢了。那呢澳洲和中国呢之间那个贸易关系仲密切过潘金莲和西门庆。澳洲已经是中国汽车的主要出口国。中国制造的叫奇瑞瑞虎啊、长城哈佛啊这些这汽车你未听过的嘛，大量出口澳洲。已经取代韩国成为澳洲第三大汽车的入口国的来源，是吧？所以你看到这个阿巴尼斯为什么最近去到中国，在习近平面前好像一只顺服者了的哈巴狗一样呢，就是钱咯，是吧？所以今次其实中国呢是非常之威，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这条女就揸车咧，系夜晚黑三点半啊，炮弹飞车。但系呢个我都讲过，中国人嘅行为系冇底线嘅，佢哋有佢哋自己啊嗰个品格嗰个标准，知唔知啊？全世界我话俾你听，沙地阿拉伯啊，系油王啊，国王够有钱咧，你都未见过沙地嗰啲王储咧，系揸住个劳斯莱斯喺利雅得或者杜拜或者阿布扎比咧，系炮弹飞车嘅。是不会的，最有钱是不是沙地阿拉伯？ 还有、 是中国呢，是不是这条这样的女呢是够婆，而且她不是第一个啦。很多中国留学生揸法拉利啊，揸波鼠啊，在西方国家横冲直撞啊，这些东西都不知道撞过几多架。因为呢她撞得越多，那么再买过那个再买过那个消费额是越高。所以全世界都觉得中国人的消费力是超强的，是不是？ 是啊，冇错啊。咁啊，劳斯莱斯咧，从来都唔系自己揸噶啦，系要有司机揸噶嘛， 系 嘛？呢啲就即系表现到中国人嗰种咧豪气，系嘛？买部劳斯莱斯自己揸，跟住撞，咁呢点咧就真系冇得讲啦。而且既然咧有啲矛盾嘅陶生，因为既然杨澜澜咧，佢个人佢个电子记录啊，电子行踪咁低调。亦都唔平時咧，唔同人交談啦，冇乜話出去呢啲VVVV 啦。但係佢又選擇咧揸部咧咁高調嘅勞斯萊斯啊，全身名牌咁樣。咁呢點咧，其實係亦都係咧，令到人覺得成件事咧更加撲朔迷離。因為如果既然啊，我哋都知道啦，好多隱形富豪啊，平時啊都係咧即係出入咧就好低調啊，或者著衫咧都好樸素啊。咁就睇唔出嘅，你以為佢阿伯嚟嘅啫，其實原來咧佢係呢個超級富豪。咁但係咧，楊澜澜呢個生活方式，住咁靚嘅豪宅，揸勞斯萊斯，全身名牌，但係佢又對於佢個背景咧又咁小心咧，